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移动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欢迎北京时间的16:08，感谢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沃德龙鼎 4S 店，是专门负责吉利汽车销售的哈，在房山区。我们请到的是沃德龙鼎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文涛，姚经理哈，来欢迎姚经理。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姚经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这个节目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吗？ 带回来的是那个我们618厂家有一个直销会，然后这次的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礼品也比较丰富，然后是我们直销会一年一次的这个机会，所以说有购买吉利的客户啊，抓紧咨询我们电话，010-8030-8588。 就是说618的团购可以说是力度空前强大的一个， 对，一年一次 啊，一年一次。哎，那这个力度有多大呢？ 这个是我们厂家的话，直销价格一般的话，我们经销商就没有任何利润了，甚至某一些车型我们是在折扣去买 啊。那能不能详细的和我们说一说现场，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能让大家感兴趣的大奖啊，或者说是优惠啊之类的？ 我把这几个项大致的给大家说一下，重要的项， 可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成功购车100抵1000的一个车款啊。 哦，就是说现场交100块钱直接抵1000。 对对对，还 有 我们就是客户订车达到15台啊，我们有神秘的超值大礼。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延保的、续保的，然后的话，购车续保加整车延保一年，是赠送5次技术保养。 哇哈，反正就是送， 对， 就是有钱任性，就是各种送。 对，就是 厂家直销的哈。好的呢，感谢姚经理哈。所以这一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哈，如果说最近您正准备购入吉利的汽车的话，都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去咨询一下，来参加6月18号的活动哈。报名热线呢就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现场的价钱也好，优惠力度也好，肯定是比车展啊什么的是要大得多的哈。 是的。 好，我知道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等这个活动。你像我个人买车的时候也是基本上不会说是直接去 4S 店看好了就提，肯定说在想你们有没有什么车展啊，什么时候搞个活动呀、活动现场买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对。 那这个据我所知吉利最近是因为上个月刚刚来过嘛，对吧？ 对。 是推出了一款新的代步小车叫远景X1。 对。 这款车已经上市1个多月了，最近销量怎么样的？ 销量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款车定位啊主要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就是女同志啊，接送孩子代步工具啊，包括北京这边站指标这方面卖的还是比较火的。这款车 北京站指标是什么意思呀？ 就举个例子的话，他买个这个价位的话，他就把金牌站住了吗？ 哦，就是说这个摇到号了，但是可能最近没有一个买好车的那种什么计划， 对对， 哎等等的，就先买一个便宜的小车，然后站着站个指标了。 是。 好了，那感谢姚经理。其实从上个周上个月吧，推出吉利远景X1之后呢，我个人也还是蛮关注这一款车的，因为我觉得平时上下班做一个代步工具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当时呢，我是因为这个车，首先我们来说价钱吧，还挺便宜的，它的售价是从39,900到57,900，四个配置，所以最贵的也就刚刚5万多块钱。我拿这个车是对比了一下什么呀？对比了一下二手的 Smart。因为现在这个女孩子嘛，对吧？ 是 ，Smart 也还是蛮受欢迎的。但是二手的其实5-6万块钱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位。 是。 所以我征询了一下我身边朋友的意见哈，好像很多人

手来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真的在告诉我爱我一无所 北京时间的16:21，方向盘俱乐部继续为您进行直播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吉利汽车北京市房山区沃德龙鼎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经理哈，来到我们的现场，再次的欢迎姚经理。那么刚才也和姚经理说过了哈，6月18号的时候，店里是有一个厂家直销的团购会， 对， 利润已经没了，几乎可以说是，开心吗？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 喜忧参半吧 喜忧参半哈。喜的话能拉动这个销售量了，忧的话反正销售量再高也没赚着钱。 嗯，是。 当然不管怎么样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啦，就是说厂家直销嘛，毕竟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和优惠力度还是蛮不错的。 对。 嗯，然后呢这样我们关于618的这场活动呢，可以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购车的话100块钱可以抵1000块钱车款， 嗯， 然后购车续保加整车延保一年赠送5次基础保养， 嗯， 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包括价钱也是空前的低哈，很多。 对对。 所以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您最近正合适有想要买一个吉利车的意向的哈，都可以直接去到店看一看， 嗯， 那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电话号码呢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好了，那这样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我个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就是上个月刚刚上市的吉利的远景 X1， 这款车代步的年轻人女性基本上就这几个关键词， 嗯，对， 因为它的售价很便宜，在3.99万到5.79万， 对， 所以那这款车我刚才也说过了哈，我个人是对比了一下二手的 smart。姚经理，你站在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对汽车很了解的角度上，你觉得这样去对比的话， 给我们提点意见。 嗯，客观一点，我觉得站在经销商这边，可能是肯定是我说吉利要好一点。但是 咱不站在经销商角度哈。 正常来聊，我觉得你看，首先 smart 包括这个吉利的 X1， 嗯， 都是两款的这个 A 零级的小车。 是的。 嗯，那个空间方面，可能说 X1 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嗯， 是吧？我们的这个刚才说您表 观五座， 对，五座， 五座四门。 那个两座三门， 嗯， 空间稍微大一点。 smart 其实最近出了一个那个 four four 嘛， 嗯，对， 四座的四门。其实，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对比的是价钱哈。我现在个人，我们来上这个瓜子二手车网哈，我搜到的一个价钱差不多的五万左右的 smart， 目前北京地区只有一辆在售哈，它的标价是5.3万，然后2011款1.0。硬顶标准版，就是双座的，你四座的这个价钱是来不了的，所以我们就对比双座，所以空间上还是远景 X1 相对比较更加亲民一点吧， 更加占优势一点， 对， 更实用一点，空间大，能坐人起码 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三口之家的一个出门的一个需求，包括那个你刚才说到这个高科技这方面，可能 X1 相对来说那个占的优势稍微大一点，包括我们的 X1 啊，人机互联这个功能相对说就是它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品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那个，毕竟 smart 血统是奔驰， 对，奔驰血统 是吉利 很受年轻女性的喜欢， 对，但是吉利呢这两年呢通过我们整体的一个运营包括市场的深耕吧，这三十年整体的品牌现在越来越深入民心， 所以说还是看大家更注重哪一方面了哈。如果您注重血统方面的话，可以说去同样的价钱哈。如果说是比如说女性的都市白领，或者说仅仅是用来代步，不想买新车，觉得没必要的话，考虑这个经济原因，可以去考虑一个二手的 smart， 其实车况也都还蛮不错的。你像我刚才看到的这一辆哈，售价5.3万，它刚刚跑了5万公里，是2011年的车，车况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像姚经理刚才所说的，你看2011年的车和2017年的新车，它的科技配置一定不一样的。 是，主持人说的对。 对，有很多你看咱们现在新车都有的一些配置，老车它肯定没有的。比如说你像一些这个倒车雷达呀等等的影像，雷达一般都有哈，就影像。您看这个老一点的车，10年之前的2008、2009年的，然后2010年左右的，它肯定是没有的。 对，没有。 所以说还是看您自己如何抉择了。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做一个定制化的选择哈。好，那感谢姚经理哈。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聊了一下远景 X1 和二手的奔驰 smart 一个简单的对比。那远景 X1 这一款车参加618的活动吗？ 参加 啊。参加是吗？ 对， 也相当于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最低配的3.99万，然后完了我还直接能够减掉1000块钱的车款。 您刚才说的这个 还有 这个车款，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活动当天厂家会公布政策。 总之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已经出台的是成功购车100就抵1000。 对，还有一个您可以享受一个我们的金融的购车礼。 金融购车方案是吧？ 对，购车方案像 X1， 尤其是我们刚刚走出学校校门的大学生，包括说这个咱有这个贷款资质的，可以享受一个2年0%利率的购车的一个方案，也是比较实。 2年0%利率，给我们算一笔账哈，2年0%利率多少的首付呢？ 首付是30%。 我们按照5万来算的话，15000的首付， 对。 15000的首付，剩下35000还2年，1年还18000哈。 对， 一个月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对。 1200块钱吧，也就 大概1200的样子吧。 那还是蛮划算的，而且最重要是没利息，零利率。 对呀，尤其像我们这个刚刚踏入那个校门的大学生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外那个干嘛的，这个车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这个这部分人的一个。 我觉得不用别的，你看，如果说年轻都市白领，月收入能够在5000块钱以上，我觉得就能负担得了 月收入5000块钱以上，怎么着1万5的存款是有了。 嗯，对对对， 拿出1万5的存款去付一个首付，然后每个月在月供个1000多块钱，也算是比较轻松的。 对， 但你要说月收入在5000块钱以下的都市白领的话，我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不太多了。 啊，对，如果是这样的，你可以考虑一个第二个方案，可以首付稍微提高一点嘛。 嗯， 提高到40%或50%，你的还款不就少了吗？ 哎，那有零首付吗？或者说低首付这样的？ 零首付也有，但是这个可能需要的这个资质啊，可能要相对要上那个筛查的话，要相对复杂一点。 哦，好的。那这样这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哈，都可以给沃德龙鼎打一个电话去进行详细的咨询一下。其实不仅是叉一这款车，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受欢迎的车型 ，GS 啊， GS。帝豪 对 对，就是百万车型嘛，帝豪，等等的都享受咱们的政策哈。 对， 618活动现场，经销商没利润，厂家直销，有各种大礼，各种低价都在等着您。那报名热线就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好了，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七座空间承载关爱，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世界献血者日，通过这一特殊的日子，感谢那些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自愿无偿献血者。无偿献血从你我做起。今天是6月14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哈，送福利的金主呢就是北京沃德龙鼎吉利汽车销售 4S 店哈。我们请到的是沃德龙鼎的销售总监姚经理。来，姚经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哈，就是618当天到底有什么重磅大礼在等着我们呢？目前已经公布的销售政策就有12项了， 对， 12重了哈，这是已经公布的。在这12重的基础之上，6月18号当天，厂家还会再出大招是吗？ 嗯，大招的话就是价格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价格上再给您放大招了。 嗯，对。 好，那这样这12重里分别是什么呢？我们能先来介绍一下。 好，那个说到618，可能广大用户更加关心的是，我618当天我购车会享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对啊，那肯定嘛。 对，我给大家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比较关心的。 好的。 第一重礼呢是邀约到店里，您通过我们客户就是销售顾问邀约啊，包括您通过这个网上微信啊，进店缴纳100元的意向金呢，到店即可获赠。活动的专属礼一份。 那缴纳这100元意向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和买电影票一样，就是您对这个车有意向，想参加这个活动。二重礼呢是优先订车礼。 稍等，我打断您一下哈。那这100块钱的意向金，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交100抵1000的这100是吗？ 对。 现场购车的话，直接抵掉1000块钱。 对。 好的，那二重礼。 优先订车礼，活动开始前15个订单，可额外获得超值大礼一份。也就是我们那个活动开始，您订车时间越快，就是我们会有一份神秘大礼到时候等您。 有多大能提前公布一下吗？ 我觉得应该是历来吧，今年那一年嘛，应该是这个礼品各方面是最大的一次。具体的会到时候活动的时候会 具体的还得再保密。 对， 得现场公布。 好，那三重呢？ 第三重是订车红运力。 嗯 嗯，当您618然后购得您的爱车以后呢，我们会送给客户一尊开光的金财神。 呵，还开了光了。 哎，对对对对。 那这个财运就到家了。 哎，财也预祝客户嘛，2017年、财运滚滚嘛。 嗯 嗯。第四重礼呢是助阵大礼包，成功购车，刚才说的就是100抵1000的车款。然后第五重礼呢是订车互动礼，全场订车客户订车即可抓现金，抓多少抵多少， 现金一把抓。 哎，现金一把抓，就是在我们享受第四重礼这个100抵1000以后，您还可以享受这重礼。 哎，很多人对现金一把抓没概念。我对他之前我也没概念，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了某一个品牌的汽车活动，我亲身去抓了一下试了试，然后也通过现场啊很多客户的这个包括男的女的这大手小手的去抓的啊，我当时都在旁边看，我发现这个东西力度还真的是挺大的。我当时参加的那场活动呀，最多的一个人是抓了1000多块钱。 是有的人他的男性嘛，手可能比较大一点，抓钱抓的要多一点。 哎，但是我当时去的那场反而是女性抓的多。 是吗？ 因为他那个伸手进去那口小，男性了抓太多了之后他手拿不出来。 也是哈。 对，所以也提醒我们，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哈，您到时候如果说也万一这个握的龙顶也是这种情况的话哈，派女士上，女士抓的比男士多。真的是因为女士那个她抓多了手能拿得出来，男士抓多了手她抽不出来。 对对对。 哎，这个现金一把抓是也是是硬币是吗？ 也是硬币。对。 硬币1块钱硬币抵多少？ 1块抵1块。 哦，1块抵1块。然后呢继续。 第六重礼是续保延保礼。第一个方案是购车续保加整车延保一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赠送5次的基础保养。第二套方案是购买续保加整车延保2年，我们是赠送8次的基础保养。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已经是购车的客户，别管是吉利品牌还是其他品牌，但恰巧您的车呢也是需要在买保险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618的这个续保延保的这个活动，很超值。 好。 第七重礼是多重抽奖礼，每20个订单进行一次抽奖，中奖后仍可参加轮流抽奖，也就是投20个订单订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参加一次，然后20啊30啊40是始终在滚动的抽奖。 明白。我参加过。上一次吉利的活动也是我在现场，有一位听众中了连着3轮。 是。 连着3轮，但是最终他拿回去的是5个礼品。 是。 有冰箱，然后车载的那个吸尘器。 吸尘器。 还有后视镜那个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对。 还有等等的，反正还都不小，都是大礼。他 一口气拿了5个回去，乐开花了。 很超值的这个多重抽奖礼。 然后呢？ 第八重礼呢是1元竞拍礼，1元起拍互动游戏。这个主要是指的我们的一些车的一些装饰的小精品。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第九重礼呢是精品套餐礼，也就是在你参加618活动，精品套餐呢是半价购买。然后养护品呢是买3赠1，买5赠2，买7赠3。所以精品套餐里啊，针对我们现在的吉利准客户，还有后期比如说现在买续保延保的，都可以去参加这个精品里的一个活动。 这个精品套餐半价购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 脚垫啊 贴膜呀、封釉啊，底盘装束啊，客户就是买车以后必须做的这些东西，也是客户比较认可的这几大项， 全部半价哈。 对对，所以说这个也很合适。第十重礼呢是51购车礼，100元入场券，活动后3天啊均可无条件退订。这个就是说有些客户觉得说我交这100块钱，如果我不买车怎么办？那今天我们吉利就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无忧购车礼。您交我们100块钱，如果您参加活动，如果说您对价格对各方面政策如果不满意，您3天以内拿着您这个入场券，您可以直接找到您的销售顾问。 明白了。 啊， 不是说这100块钱如果您买车了的话就抵1000，如果您没买车的话那就白交了，是如果您没买的话最终是退的这100块钱。 哎，对对 对, 对。打消我们广大消费者的这个顾虑嘛。 好的，还有吗？ 第十一重礼旧车置换礼，置换补贴呢最高是4000，免费评估， 然后呢，618当天啊，尤其是北京置换的老客户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旧车，所有的旧车都会高于市场价2000元回收。 哦， 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您的车现在市场价是20000，我们当天的回收价格是22000。 嗯， 所以说您是针对置换的老客户，您一定要记住这一项，旧车置换率对您来说很重要。 还有补贴呢？ 哎，对，很超值。第12公里呢，就是我们的金融购车礼。刚才说到了，我们贷款呢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的购车。 嗯， 因为我们那个沃德龙顶啊，是你看帝豪啊、远景啊、GS 啊、X1 啊、博瑞啊都有授权，所以说它最高的授权是3年零利息。就是您想买车想分期的话，这12通大礼对您而言也是个很好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活动。 好的，感谢。我们12通礼已经介绍完了，当然还有6月18号当天厂家会做一个大放假。 对对对，这客广大客户比较关心的一个一个方面， 就是价钱是冰点的。这个价钱相比电庆啊，相比车展而言的话，会 这个是我们北京啊8家经销商共同搞的，是厂家直销，所以政策都一样，所以价格只要您现在有定期购车的一些， 比电庆都要便宜。 对对对，比电庆要便宜。是今年6月份，如果您6月份到8月份想买的话，您就6月18号一定来我们店。买搞这个进参加这个活动，绝对说价格很合适。 好的，那非常感谢姚经理哈，时间又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舒骏，《昨天、今天、永远》，一起来听。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r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一波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房山区吉利汽车的4S 店哈，名字叫做沃德龙鼎，在6月18号的时候会带来一场，就是优惠力度非常大，然后这个送的礼品呢也是史无前例的大的这样的一场厂家直销会的活动哈。 对， 那现场呢有很多优惠政策，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都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比如说包括交100抵1000啊，然后脚垫贴膜这些的后续全部半价呀，然后等等的很多很多的方案啊。当然还有在6月18号当天会公布汽车的价钱， 对对对对， 冰点价 是， 好的，那感兴趣的听友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哈。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聊哈，除了买新车的这个礼品以外，我们在售后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呢？在6月18号当天。 有的，主持人，因为刚才讲的，我们讲的618是针对我们现在新的消费者的一个政策。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吉利的老用户，然后参加618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案。第一项呢是续保优惠力，这是很多我们吉利老车主比较关心的一个活动。第一项续保优惠力，当日续保客户，商业险票面价是8.5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还赠送两次的免费的基础保养，里面包含啊机油啊机滤啊含更换机油功率的工时。这是我们的续保优惠力。第二项呢是延保服务力，第一个是购买一年整车延保赠送两次的免费基础保养。第二项呢是购买两年的整车延保呢可以赠送5次的免费的基础保养。这就比较超值的。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精品团购力，第一项呢是精品团购，买3赠1，买5赠2，买7赠3。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续保的这个活动当中，您买我们的精品养护品买的越多，您拿的折扣会越大。第四项呢是客户进店保养礼，就618期间您搞活动期，我们搞活动期间您进店维修保养可享8.5折8.8折的一个特别优惠。这个是比较合适的。第五项呢， 所以如果说已经是吉利客户的朋友们，可以挑在618当天去保养。 对对对。 能有很大的折扣。还有呢， 第五项呢是老客户回馈礼，购车5年以上的吉利车主用户可赠送基础保养一次。618或 购车5年以上的吉利老用户，必须是在，因为我不是，据我所知，沃德龙鼎开业也没多久吧。 这个你可以到时候这个参加我们那个我们不是还有京城月吗？因为我们是一个集团公司嘛。 所以您的意思是在京城月购车5年以上的老用户。 尤其是房山的，比如说在我们房山附近，到时候您参加那个活动呢，也可以参加这个保养那个这个活动。 好的。 祝另外的现场缴纳500元的定金，可享受当日的一个续保延保的置换的政策。 优惠力度都是非常大的哈。好的，那我们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活动基本上也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了。然后如果说您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最近正合适想要买一个吉利车，那都可以去金店看一看。我们节目的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下沃德龙鼎的详细地址吧。沃德龙鼎和京城月都有这样的活动吗？还是只在沃德龙鼎？ 沃德龙鼎、京城月都会有 啊，两个店都会有。 两店都有。对对对。 所以都是618当天听众去哪个店都可以。好的，那我们来说一下沃德龙鼎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电话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那在这个京城月店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慈各庄桥南的京南汽车园内哈。 对， 您直接导航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 6月18号的当天，希望能够和所有的朋友们不见不散喽。嗯，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的金主，感谢吉利汽车，感谢沃德龙鼎和京城越吉利，同时也感谢姚经理。 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好的，那这样我们锁定收听，接下来会有您最喜欢的《新特客栈》。